第49章，烤兔子。荒岛有一片礁石林，高高的礁石毫无规则地排列着，形成一条条狭缝，勉强能容一人通行。不过，岛上的考生从不走这里，一来这里坚石丛生，冰冻的地面极滑，实在危险；二来每一条狭缝中穿过的风都能把人吹傻，还会齐齐发出呼哨声，时高时低，跟闹鬼一个动静。胆子稍微小一点的能把尿停下来。可此时这片礁石林里却有两个蹒跚的身影，迪离和同伴李哥，这两位恰好都有点强迫症，找人的时候体现得尤其明显。一定要走一条道，一条道顺着走一遍，露一处都觉得浑身不舒坦，于是把自己走到了这种鬼地方。为了尽快找一遍，他们是分开的，一人一条狭缝，隔着礁石齐头并进。 迪离正脸撞海风，眯着眼艰难前行，正走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了奇怪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风吹来的呼哨，没走两步他又觉得不对劲。呼哨声确实很大，呜呜咽咽拖得很长，合着风的节奏。但除此以外还藏着另一个声音，就像是从背后追上来的脚步声。回音。迪离在心里自我宽慰，他刻意放轻步子，扶着两边的礁石壁慢慢地走，结果背后的脚步声跑了起来。难道是李哥跟过来了？迪离又开始自我安慰，为了求证，他壮着胆子喊了一嗓子： 李哥。 哎呦我去，突然喊我吓我一跳。 李哥的声音从隔壁缝隙传来，在他斜前方。迪离刹住脚步，猛地扭头，手里的油灯吱呀摇晃，光也忽明忽暗，而迪离身后空无一人。 隔壁礁石缝隙里，李哥问完等了片刻，没等到任何回音。迪离喊完那一嗓子突然没了下文，这让他有点担心。 小迪。 李哥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依然没有回答，耳边只有海风疯狂抽他的声音。李哥心里咯噔一下，扶着墙快走几步。 小蝶，你…… 话没说完，死了很久的隔壁终于有动静了。迪离慷慨激昂的声音响在风里：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什么玩意儿这是？李哥惊得脚打滑，一屁股坐在地上，还因为惯性往前滑行了小半米，直到被东西勾住裤腿才堪堪停住。李哥好气又好笑，低声骂了句：小兔崽子，净吓人。李哥撑了一下障碍物，企图从打滑的地面站起来，握住的瞬间，李哥头皮突然一麻，掉落在地的油灯咕噜噜滚过，灯火不稳地晃了两下，扑的熄了。但那一瞬足够他看清自己握住的东西，那是一只手，一只青灰坚硬的手，从积雪冰层下突兀地伸出来，因为太冷的缘故还粘住了李哥的手掌皮肤。没过片刻，礁石峡道里出现了两个声音，中气十足：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迪离和李哥连滚带爬滚回老窝，人未进洞声先至。 找到他们了，快火把抓他几个，还需要铲子和刀，能刨冰的就行，你得挖。 话没说完，俩人一前一后进了洞， 跟游货秦秋来了个面对面。 你俩啥情况？ 挖什么神？ 秦秋目光在俩人身上扫了个来回，迪离懵了半晌，他瞪着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说： 你们不是？ 迪离指着洞外，再看看完好无损的游货秦秋，终于明白自己跟李哥闹了个多大的乌龙。摸到那只手的时候，李哥根本不敢细看，也不想细看，只以为那怪物的效率远超预期，才一个小时出头，尸体都埋在冰下冻硬了。他们原打算冲回来，带上足够的人和工具，把两位同伴的尸骨收回来，万万没想到人家自己回来了，不仅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还带了一堆伴手礼。迪离乖乖闭嘴。迪离拍了拍衣服上的冰碴和雪，就近蹲在了一个火堆前，刚烤了个翻面，迪离突然纳闷嘀咕：哎，你们回来了，那刚刚跟李哥握手的是谁啊？ 什么握手？ 游货问。迪离和李哥把刚刚碰到的事说了一遍。秦秋冲里面石洞抬了抬下巴说： 忘了，那些船员也埋过人。 哦，对啊，哎呀，你瞧我这脑子，海风一动，智商就开始跳楼甩卖了。 迪离敲了敲额头说，其他人也纷纷附和说： 是啊，之前题目还说过，大副把死去的船员藏了起来了。 也许就是怕被怪物吃，所以先埋到了冰下，让他们跟冰层融为一体，这样那怪物也不好下嘴呀。但是迪离他们去的那块儿也不算多隐蔽吧，毕竟摔个跟头都能握上手。游货不太能理解大副的想法，但这毕竟是船员之间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洋味封建，也许不仅仅在考虑隐蔽性，也在考虑水手船员的风俗习惯。 游货和秦秋带回来的东西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指南针应该来自于考生，而且似乎还能用。 不过现在这种孤岛考场东南西北暂时也没啥意义。 有考生叹了口气： 怎么没意义？题目的最终要求不是让我们送船员返航吗？ 迪离同学信奉存在即合理，并且有一点仓鼠病，什么东西都喜欢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指南针没用，难不成返航靠你用手指吗？ 迪离凶完又觉得不合适，补充道： 那呀，我也不是在怼你啊。 那考生又说： 我说的是暂时，暂时肯定是用不上的，咱们总不可能明天就返航吧。 大家没再反驳，话确实没错，离题目规定的化冰期还有十来天呢，他们还要在这儿继续熬很久。想到这一点，众人的情绪又低落起来，不过很快他们又亢奋起来，因为那对双马尾，考生们又怕又好奇地围成一圈盯着那两大捆须须，问道： 这个带回来是干什么用的？ 迪离没少打游戏，评价说： 关卡 BOSS 的触须，通关价值，药用价值。 秦鸠在木材堆里挑挑拣拣，拎着两根尖长的木棍走过来，痞里痞气地说： 海鲜的价值。 众人呼啦退开，他们还记得一个小时前那怪物是怎么趴在头顶石洞上阴森森地瞪着人呢，这是要吓死谁呀？这反应真是半点不意外，秦秋连眉毛都没动一下。他用木棍儿穿了两捆须须，又利落地搭了个支架，架在火上烤了起来。火舌有一下没一下地舔过须尾，洞里渐渐响起了滋滋的炙烤声，单听动静真的很诱人。众人意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游获在监考处吃过一顿便饭，本来不是很饿，况且他这次带了牛肉罐头和速食面，虽然比不上九二现做的，但还是能吃的。况且秦秋拎着鱿鱼须上火烤的时候，游获完全不为所动。比起烤触手，游获更想知道系统这次要憋到什么时候判违规。滋滋的声音直往游获耳朵里钻，他皱着眉看了秦秋一眼，从里洞走到了外洞，插着口袋看分数墙。照理说，那丑玩意儿是系统搞来惩罚他们的，也算是系统一部分吗？身为系统一部分，被他们啊不，被某人收割来做烧烤，系统能忍？以之前的表现来看，应该由于虚打卷了。游获发现分数墙还是不够远，起码余光还能看到秦鸠。他默默片刻，又主动挪到了洞外。这个角度，秦鸠被挡得严严实实，头发丝儿都看不见。洞外海风呼啸，啪啪抽脸。其他人没事不往这里钻，尤其是晚上，所以只有游获一个人，以及脚尖正对的冰冻死兔子。游获半蹲下来，垂眼看着兔子，兔子在沉默中与他对峙。秦鸠说过，其实考场上系统无处不在，并不是一只凭借几只鸟一只兔子来听和看的，那么那些所谓的眼睛耳朵都分布在哪里呢？想着想着，鱿鱼须香味飘出来了。 秦鸠屈着一条腿坐在火堆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木棍，须须在滋滋的炙烤中卷曲变色，有些地方变得油亮，有些则泛起焦黄。烧烤的香气渗透力太强了，很快溢满石洞，瓦解了大部分考生的意志。一来因为真的很饿，二来忘记怪物那张脸，这玩意儿就可以是鱿鱼须。陆陆续续有考生蹲了过来，再接着是船员们，最后就连昏睡不醒的船长都爬起来了。事实证明，饿太久了连胃都会变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体会到撑的乐趣。石洞里一片欢愉放松， 游获与丑陋的食物对抗了整整半小时，快在洞口吞僵了。就在他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沉默已久的死兔子突然开口了。时隔多日，船员们终于体会到了饱餐一顿的感觉，达到额外奖励条件，原定于15日后的升温化冰期提前近两周改为两天，请所有考生抓住机会送所有商船队的成员返航。注：化冰机会只有一次，错过后果自负。另外，该组考生获得六分额外奖励。 分数墙上，秦鸠游获的分数一个鲤鱼打挺，从14.25直升到20.25，陈飞、黄瑞重归倒数第一，两人当场就吓凉了。游获皱眉盯着兔子，但他报完奖励就死了，再没出过声，这跟游获的预期相差甚远。眼前突然落下一片阴影，秦鸠走过来：“我烧烤的手艺真那么差，以至于你宁肯在这里蹲了32分钟，也不愿在洞里待着？或者比起烤鱿鱼，你对烤兔子更有兴趣？死兔子又比假鱿鱼好到哪里去呢？”秦鸠忽然伸出手来：“站得起来吗？可以勉为其难借你一点力。”游获没起身，他看着秦鸠干燥的手掌，忽然问：“ 真烤了能不能算违规啊？” 算不算秦鸠不知道， 但不妨碍他说是就是。五分钟后，监考处小白船收到了两张崭新的违规通知单，922和154望着熟悉的名字，熟悉的人，相对无言。现在申请调组还来得及吗？